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好几种不同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欢迎随时打进电话参与话题讨论。今天的内容非常多，首先是两个案件了。第一个是在7月15号，我们之前一直有关注的永州妈妈唐慧案的二审，也是终审，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唐慧是胜诉。那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上诉人提出的书面道歉申请没有法律条款予以支持，故法院予以驳回。但是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和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641.65元予以支持，最后是合共2641.65元，这是唐慧在二审胜诉之后得到的赔偿。那么唐慧案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是已经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也到此为止呢，算是落下了帷幕。这个唐慧案现在在维基百科上已经有一整整一个页面了，也成为了著名的永州妈妈。昨天晚上我看有微博上有朋友在说哈，如果今年要评选感动中国人物的话，唐慧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候选人。那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唐慧的代理律师徐丽萍律师，谈唐慧案的判决结果。 就是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判决结果呢，对唐慧个人呢是比较重要，有意义的。然后是他一个人，就是说6、7、8年以来，就这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可能他会可能因此生活会转到一个正常，对吧？因为他这个判决，毕竟对他是一个心灵一个很大的一种宽慰嘛，对吧？ 嗯。 然后他应该可以找到理由，是吧？就是说自己放松下来。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最终最重要的意义了，我觉得。 嗯，所以对于判决结果是基本上满意的。 谈不上满意了，我觉得法律上还是有缺陷的。就是我个人来讲呢， 嗯， 我觉得还是有缺陷的。 缺陷在哪里呢？ 就是整个判决的判决的理由啊，然后这个法理性、条理性，我觉得有模棱两可，有模棱两可的地方。 嗯，但法院最终是支持了这个赔偿的要求，但是没有要求永州市的这个劳教委道歉。您怎么评价这个决定？ 他是这样的，道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法院是原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今年的7月20号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永州市劳教委的主任，也就是蒋建湘，已经当着全国媒体，就旁听群众和媒体的面，已经当庭公开的向唐慧进行了口头的道歉。然后他法院进而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没有明确规定道歉一定要采取这个书面的形式。蒋建湘主任呢在法庭上公开道歉了以后呢，就视为已经满足了唐慧的这个道歉的这个诉讼请求。 嗯， 法院是这个立场。 嗯，那另外在这个二审判决之前，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记者在微博上不断的公布一些他说捡到的卷宗，您怎么样评价这些事情？ 第一个，我觉得捡到卷宗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有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只是记者的一个职业行为规范和素养的问题。我相信，就是说你们媒体界可能对这个更有发言权，因为我毕竟只是律师，不太懂这个你们新闻界这个职业的操守是什么东西。 嗯，那您觉得他公布的那些内容是属实的吗？ 有一部分是属实的，比如说唐慧呢，办了出国护照，然后呢，唐慧呢接受了极个别的就是公益人士的捐款。为了他的女儿的这个学习、身体治疗的这种因素，这个的确是有的。 嗯， 他的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唐慧的女儿是自愿去卖淫，而且唐慧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解救的努力。 这个就是胡说八道。 嗯，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以这个，当然我没有参与这个刑事案子啊，但是我看了刑事案子的判决书，刑事案子判决书讲的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说，他这些事。他这个记者所讲的什么自愿卖淫这些东西，跟这个判决书另一件事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吧？我看过的判决书，这个是那些谈过他卖淫是非常残忍的，就是他不同意就殴打他，几个人三四人殴打他，然后呢，甚至有轮奸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包括那些参与轮奸的，后来法庭上也认定了，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子当时是极力的反抗。他们采取灌酒的方式，甚至要叫他们可能吃上什么叫黑药，可是不是兴奋剂之类的，是吧？然后呢，强迫他口交，这些事情都有。我觉得这个记者这种话违背判决书讲的这个事实，这个我觉得很不道德的。 那 不符合记者的这个职业素养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唐慧的代理律师徐丽萍律师，对于唐慧的二审判决的一个评价。基本上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徐律师也是强调，这个判决对于唐慧还是非常重要的，更多的是在精神上面，确实赔偿的金额恐怕对于唐慧这几年的付出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但是对于精神上面，徐律师也是强调，唐慧现在终于可以有勇气或者说有理由能够说继续他的这个本来的生活的轨迹了。那这个 没错，现在对于唐慧自己本人而言，他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过这次他的一个成功，也有人说他是处在一个中国劳教改革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才可以让这个案子得到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其实刚才这个徐律师也讲到，是湖南永州的劳教所的所长，他也是讲到，他说其实我们对他之前进行的这样一个做法其实并不涉及违法，直到现在他都觉得这不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可以想见，即使现在唐慧案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对于中国的劳教制度改革下一步怎么样走，仍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但同样是发生在湖南，唐慧案呢是在昨天7月15号，是经由湖南的高级人民法院是最终尘埃落定的。那么还有另外一起案子，同样是发生在湖南，是在7月12号，社会非常关注的曾成杰的集资诈骗案，也是在湖南有了最终的结果。案件的主犯曾成杰呢，是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了死刑。那么在执行死刑之后，曾成杰的女儿在微博上发了连串的短微博，也是引起大家非常非常大的关注。他怎么说的？先是12号的晚上10:04，他女儿说，上我爸爸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注射死亡，我们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一句言也没有，现在政府都没通知我们。又过了38分钟，他再发微博说，一大早赶到法院，看到了执行死刑的布告，爸爸真的被杀了，我和哥哥脑子一片空白，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哪怕让我们看一眼遗体也成，为什么？法院保安说可能周一才会通知我们领骨灰。13号晚上，过了一天，曾成杰的女儿她又说，为我这两天的不理智误解，中级法院特在此致歉。然后呢，感谢在一审的时候你们给了我父亲说话的机会。不过呢，又过了一天，曾成杰女儿就把这个致歉的微博给删除了，并表示说，我的本意并不是向长沙中院法院道歉。不过最有意思是哪儿呢？是长沙市中院他们有一个官方微博也发文，13号下午发的什么，他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这句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网友说这是年度最冷血最不专业的微博。不久之后他们自己把它给删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的父亲已经给判了死刑，那他还是要执行这个死刑呢，那他死刑之前还没有机会，还没有权利，其实法律肯定不会每一条都说出来了， 因为法律没可能每一步每一个动作的也可以说出来，但是这是最基本的人道的一个权利啊！你在死之前看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不行？我觉得比较奇怪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就好像，判了死刑之后就要执行，但不让他不让他的家人见他父亲的面，尽管呢他见了他父亲的面也不可以做什么，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决定了。 嗯， 其实还真不是，法律还真的 是有规定。 网友他们非常这个博学，你看他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对， 第几条呢？423条，怎么写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且及时安排会见。 没错，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官方微博上，好，之前这条被网友称为是年度微博的这条消息呢，很快的就被删除，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条更正，说这个我们的值班的编辑哈，不是法律的专业人士，用一句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临时工。那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但是呢，很多网友就保存了这个被删除微博的截屏，说你堂堂一个法院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微博时代，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朱令案都是以微博北京公安的微博来发布这样 北京 官方或者说权威的消息，我想他作为一个司法机关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对于自己的权威性或者说你这个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但他竟然可以发出这样一条完全是法盲级别的一条微博，也是让大家觉得哭笑不得。到底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我们三联化新闻今天采访到这个司伟江律师啊，司伟江律师也是一直有在关注这个案件，请大家来谈一下到底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好的，凤凰 U Radio 三六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夏森。 好，这个我们马上听到司伟江律师谈啊，曾晨杰的这个死刑，那不是这个判决，但是却是死刑执行过程中，法院并没有给曾晨杰见自己家属的这个机会，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应该先告知就是被执行人，就是那个犯人，说你有权会见家属。 嗯。 那照我理解，这样的告知应该是做笔录的，而且提前告知他。那么这个长沙中院这一点没做到，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说在行刑前，就是在已经要枪决他之前告知他，那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个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照法律推定的话，家属也有这个权利，那么应该是法院告知家属这个死刑裁定下来了，你有权会见就是你们的父亲啊或者那个怎么样，那么这个法院也没有告知，所以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 嗯，也就是法这个在执行死刑之前，除了要告知这个犯人之外，也要告知他的家属，两边都应该有一个通知。 是的， 嗯， 因为如果你不告知家属，家属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行使这个申请？因为你在死刑复核下来前，在最高院这段时间是家属是不能见的，所以从法律上推理下来，是一定要告知家属的。 嗯， 那家属才可以说我要申请。那这个权几乎是每个犯人家属都会要求申请的，那这是人之常情嘛。 嗯， 那这个没做到。 但是这个长沙市中院他有一个说法，说他联系不到犯人的。 不是理由，这个不是理由，这是说谎。因为这个每个案件都有律师的联系电话，律师和家属之间都有联系的，所以这个是很方便。这个只是他们的说谎而已。 嗯，那您觉得长沙市中院他有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有什么样的理由去不让他的家属见那个曾晨杰最后一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一种惯性吧。 一种惯性。 嗯，因为绝大多数家属都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些犯人，被处决的犯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跟人权保护意识有关吧。因为以前你一旦被定为死刑了，他就不把你当人看了，这家属也见不到，这个是一个以前的专政的这种习惯吧，可能现在法律改进了，但是他的执法人的思维没有改进。 嗯， 那对于曾成杰的这个案子，他是因为非法集资的这个缘故最后被执行了死刑，有人就会把他跟浙江的这个吴英案来对比，您觉得有可比性吗？ 有可比性。 那所以说这个吴英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死刑的一个情况， 是因为个案，吴英如果没有舆论呼吁，也肯定被执行死刑了。吴英是因为有强大的舆论呼吁，然后连总理都关注到了，才会免死，所以这是个案，不能复制。这不能复制。听我说， 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在类似的案件中，如果没有舆论的关注的话，通常都会是有一个死刑的一个后果。 对啊，我记得可能同时期现在像这种集资诈骗还有很多地方被判死刑的。还有很多。 那您觉得这样的这个判决未来有可能出现改变吗？ 那未来呢肯定是会有改变，但是未来有多远谁都不知道了，这取决于这个执政，对政府的这个执政的这种意识吧。就是对这种人权的保护啊，或者对于减少死刑啊，减少经济型的死刑啊，还有就是政府对这种集非法集资的事情当中开始从鼓励，对吧，或者到放任不管，到后来群众杀几个人来减少压力，这种做法都有关系，它不是一个成一个因素就能改变的。 那最近在湖南是连续有两个案子，一个是曾成杰的这个死刑判决，还有一个是唐慧案。您怎么样评价这两个案子他的这个判决？您觉得这个有在任何司法的这个改革方向上有什么意义吗？ 关键是我觉得安边这边，唐慧案也不能复制，但是唐慧案由于它的影响在，它可能就是会让有些人保持劳教制度的这种，我知道这种幻想或者努力落空，所以唐慧案应该是终结劳教制度的最后一个应该最后一个大案子。这个从这点来说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以后没有舆论关注呢，那么像唐慧这样类似的情况也未必能赢这个官司。那曾成杰这个案子呢，就是之前没有舆论关注，而是因为此行执行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导致了舆论关注，但是不会改变以后非法集资或者集资诈骗对于判死刑的这种，但是可能会改变以后死刑犯获得这种会见权的这种状况，因为这个案子通过这个案子会推动。 所以说舆论的力量在今后的司法改革当中还是一块很大的推动力，是吧？ 那当然了嘛，这个不管执政党也好，这个司法也好，都讲到执政为民嘛，这个民众舆论的就是人民的呼声之一嘛。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然是要倾听的。 但是也有人担忧说这个舆论会可能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那这主要是要看司法了，司法如果自己能坚定能独立能有见识，不受这种舆论也好，不受权力也好，那这个都没问题。你司法本身是墙头草，那么不管是舆论也好，是领导意志也好，个人关系也好，那都会出现问题，所以问题不在舆论，问题在司法本身。 问题不在舆论，而在司法本身。这个是司伟江律师对于最近同样是发生在湖南，甚至是这两个判决的这个发生的地点哈，都应该是发生在长沙市。那曾成杰的案子和这个之前的唐慧案的这两个判决，也是在中国的司法史上面会留下什么样的足迹，大家也都是在密切观察。但是有一点司律师指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曾成杰的案子之前恐怕舆论的关注不是那么大，直到死刑执行了之后，因为这个死刑当中会见权的问题，大家才开始关心，结果引起了一个海啸式的一个反弹。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死刑的结果。而唐慧案呢，因为舆论从一开始就介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大家可以感受出来它是影响到了最后的司法判决。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更加觉得可悲哈。你说中国很多的 觉得你一定是必死无疑的案子，突然间给你翻案，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偶然。 嗯， 就包括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张高平叔侄，他也是一个偶然。你说如果没有他遇到的新疆那位检察官，如果没有重新发现新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两位律师帮他从头到尾代理的话，可能都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十年的这个冤狱可以沉着得雪。 嗯， 但是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有一点在哪儿吧，就现在你说他有没有得到这样一个临终的关怀，就他女儿、他的儿子、他的亲人能不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这当然是体现一个是法治精神，你是有权是见的，申请会见的，二一个就是体现你的人文关怀。有一个历史学家还说，他说古代你判了死刑的，你最后一顿我都给你好酒好肉吃， 嗯，吃饱了上路， 吃饱了才上路。你说现在他完全就像刚才四位江律师讲的，不把你当人看。 嗯， 倒是有一点，你看他的整个人的一个命运的跌宕啊，你会觉得这个太可怕了。他其实出生的一个家庭是非常贫苦的，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刚刚创业就已经比如说受贿啊行贿啊什么就已经是被抓到牢里面过，然后出来之后重新创业为什么到现在弄到这么大规模，他就是因为跟官员走得近。 嗯， 他在湖南吉首嘛，跟官员走得近之后，当年那个司伟江律师也讲到，他就是因为他非常鼓励你去做这样一个民间信贷，我才可以做了这么大的规模。 嗯， 现在跟吴一案比较，很多官媒官方的一些声音都说，因为他比吴一案的牵涉人又多，整个金额又多，情节非常重大，而且会造成什么自焚这样的事件，说影响极其恶劣，才可以说现在给他判这个死刑，说没有意义。但你说他整个的成长的历程，你跟官员之前这么亲近，是因为你有官员的这样一个气氛和你的这样一个环境容忍度才把他扶上来，扶上之后是因为2008年还是哪年他当地的金融这个环境不稳定，他当地环境一变之后呢，就你整个人的命运彻底改写。 嗯， 他其实融资本来就是一个风险性非常高嘛，并不是说因为我的这样一个实业我会盈利什么的，就让那些投资人将来是有回报，没有的。他其实是通过不断的吸引这个投资，然后把别人给的钱再给你还到前面的人，所以他的那回报率非常高，但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实际盈利，这是本身是风险性。 所以说白了就是成也权力败也权力， 他的那个投机性绝对是跟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和官员本身的风气有关。所以你说这次有人说是秘密处决，秘密处决就非常让人有这个阴谋论的猜想。什么呢？ 是不是有人急着让他早死， 杀人灭口？我还看到港媒的一个报道，港媒说其实六月份的时候啊，他女儿曾经有过一个绝食的这么一个抗议。 嗯， 绝食的时候就有港媒去报道，然后呢说六月的时候的女儿叫曾山嘛， 对， 她说托律师给我和哥哥带了一封长篇的遗书，就主要讲案件来龙去脉，就点名说两名地方官员隐瞒实情侵吞财产，信里面就说孩子呀，今后你们要时刻关注资产的去向问题，一定要追一部分回来，先把项目组扣下老百姓的另一半本金补给他们，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让老百姓吃亏。这当然是港媒的报道，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嗯， 但总之另一方面你是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现在有人猜测是这个杀人灭口是不是为了封上他的口，省得他又抖出更大的秘密或者更大的黑幕。 嗯， 二一个就是他的财产的去向。 对， 现在不多说，就好像这个打倒土豪那个树倒之后呢，以前所有的资产，其实他们说你在还没有上到这个法律程序之前，行政那些力量是不应该介入的。他整个那个叫什么三管公司还是什么？ 三管公司 倒了之后，你所有的资产收工之后全部给分了， 已经被充公了， 分到这个国有旗下的几个企业， 去向也不明。就是有很多人就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贱卖的问题，甚至 对贱卖的问题，这是一个争论点。因为 没错， 因为很多律师跟郑成杰的那个女儿都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那个三管公司呢，原本那个资产值就有20多个亿，但后来呢给这个当地的政府的处理之后只剩下3.3个亿。 嗯， 那就是说他接卖之后呢，就说他的三管公司资不抵债，所以呢就说他是有心去砸自制诈骗的，然后就判了他这个死刑。 这个跟吴英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吴英在这个入狱了之后，他的父亲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当然是这个给女儿申冤，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追问吴英他当时公司剩下的资产跑到哪里去了。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说法能够解释的清楚，因此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吊诡的地方。曾成杰当然这个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再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两个地方替他发声，一个是当然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这一条微博非常的关键， 他女儿发微博的当时哈，我应该是正好坐在电脑前面，我当时看到了这条消息，我当时曾诚杰的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 生的， 因此如果说他没有他女儿在事后，因为在一个你说有悖人伦的这么一种很容易激起大家感情共鸣的这么一条微博的引发之下的话，恐怕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曾诚杰这么一个人的命运， 也是这个周末才让大家认识到。 没错，第二个呢是曾诚杰的代理律师王律师，王律师在这个曾诚杰被执行了死刑之后，也是感觉到是气愤难平啊，发出了好几条微博，是有很多非常强烈的指控。第一个就是曾诚杰最后的这个死刑执行之前，为什么连律师自己都是不知道，只是知道结果，他只是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布告栏里面看到了执行的结果之后，才知道说自己的代理人已经自己的这个委托人已经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曾诚杰他的这个财产到底到哪里去了， 是 恐怕这两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能够解决。但是呢这个湖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就接受了新华社的新华网的一个访问哈，这到底说了什么呢，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说。凤凰优 Radio 三立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醋。 今天关注到的两个案件，唐慧案与曾诚杰案，可以说是生死两重天哈。唐慧是上诉得知二审胜诉，但是曾诚杰呢被执行了死刑，而且是在他死了之后，大家才发现他之前的这个案件恐怕有很多值得争议的地方。那么在7月14号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呢就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解释了为什么曾诚杰会被判死刑。那强调是说曾诚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呢，不顾自身的偿付能力，向社会进行公众的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造成集资户的大量财产损失，涉及到20000余人，引发了一个群体事件。好，这个因此呢被判断为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罪行极其严重，所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那曾诚杰呢执行死刑的情况是说，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在2011年5月20号就判决认定他死刑了之后呢，曾诚杰提出了上诉。那当年的12月26号湖南省高院是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的核准。那最高法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两年之后呢，做出裁定，核准了死刑。在7月12号，也就是在做出核准决定之后的一个月，长沙市中院就对曾诚杰执行了死刑。那据这边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呢，是说当时案卷材料中没有曾诚杰的二女儿和儿子的联系方式，故当日执行之后，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邮寄送达曾诚杰的女婿，并通知其在一周之内领取曾诚杰的骨灰。曾诚杰被执行死刑之前留下的遗书以及给其儿子的信等遗物呢，将依法尽快交付家属。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在执行死刑这个执行死刑之后才通知其领取骨灰。因此在曾诚杰死之前他的女儿曾珊也是不断的在说，我们多方打听，想知道自己的这个父亲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核准了吗？那么如果说核准的话，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最高法院核准了他的这个死刑，也不知道到底是人，说白了不知道人是死是活，最后还是在法院外面的公告栏里面才得知了这个消息。 哎，你说这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哈，可想而知。哎，我看的港媒他这么写，他说自从父亲被捕这四年多以来，曾珊只能在两次开庭的时候看到父亲。他父亲怎么讲呢？坚信自己没罪，也相信湖南绝大部分官员都是好的， 不相信会被判死刑。他认为呢，父亲只是以遗书的形式控诉资产被侵吞，因为遗书更多的是在陈述自己的辛酸处境和冤屈，并没有绝望的语气。而且他还提出希望能够让审理吴英案的浙江高级法院主审法官来审他的案子、可见他临刑之前，没有判死刑之前，还是觉得我有可能犯案的、而且觉得我并不会罪至死、但是关键呢，你看前一段这个文章还写了，他说为了打通快速融资渠道，2000年到2007年湘西州政府的工作报告对民间融资给予了支持和重视，当地官员带头参与，更带动百姓热情，包括当地的统战部长、原来的副州长还有原来的政协主席等人都深涉其中，疯狂的融资潮危机重重，湘西州政府采用快刀斩乱麻方式硬着陆，把主要的借款商人拘捕和定罪，包括最后的杀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呢，这个郑成杰，他如果他不是跟政府有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去融资融的那么多。还有呢，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刚才Vincent已经说了，就是最后他的家人在公告栏上看到，就好像是普一般的民众一样，就是不认识的人。同时间看到他父亲的消息，这个对他的女儿来说肯定是最大的伤害来了。 是他的女儿之后是在微博上，刚才樊素也提到了，发了那么一条向湖南省中院道歉的微博，哈，也是被很多的媒体进行了一些 解读， 曲解式的解读。因此呢，他很快就是强调说他并没有想向长沙市中院道歉。我看到了那条微博，我当时的一个理解，这是一个讽刺，它其实是一个讽刺。但是呢，被很多媒体认为说，哎，那你这个之前你不是对法院不满的吗？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道歉啊？好，所以因此这个曾山马上就是删除了这一条微博。那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绍光呢，也是发出了一纸对湖南省高院答复和一个官方微博的一个答复。他第一是强调了他对于这个案情事实认定的几个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在曾成杰到底有多少钱是没有还的。第二呢，恐怕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断的质问他的这个三管公司的资产评估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为什么这个资产后面就是变成了不了了之，政府呢是怎么样将三管资产低价变卖给按照王律师的说法自己的独资公司，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针对这个刚才在新华社报道当中提到的曾成杰的融资集资造成当地的社会事件，那王律师在这里强调的说，这里面有一起自焚案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他的认为不是因为对于曾成杰的这个集资的不满。 你看我们梳理起来哈，都细节非常的复杂，所以可见这个案子呢，如果真的是叫起真来，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已经被执行这个死刑而是终止的。你知道这个案子让我想起谁吗？想起龚爱爱。几个月以前咱们做的这个 房姐， 她是在北京说是有几十套还是多少房产。她当时也是被推上一个神坛，在当地口才非常了得，也是做这个民间借贷， 陕西神木的一个商业银行的副行长， 神木县，然后是被什么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但是很快你看一出事儿，立马现在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当然现在也会不会成为被遗忘的新闻人物我都不知道。你说现在这个案子审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当时不是有传言说他已经逃到国外去了吗？现在是有抓回来呢，还是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当时他的那些房产现在又怎么去向不明，大家似乎又把这个人忘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以前的这种典型啊，你包括这个曾成杰，他在2005年12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还被获颁什么呢？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 好，你在市况好的时候你是改革人物，在市况不好的时候就是死囚。 包括这个2006年8月16号湖南日报也是把它当作模范典型。文章收尾这么写，未来对曾成杰来说是新的创业、新的辉煌、新的传奇。不过2006年蜜月期之后，曾成杰他的命运，看人民法院报点评，以罪大恶极被 处决收场。哎、嗯、这个是只会在中国发生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昨天还是优秀的企业家，今天就是变成最大恶极了。 包括之前那个聂海芬警官也是嘛、 嗯、 你说之前也是说央视报道他破案率100%，这不可能嘛，你说不科学啊，根本就是、 嗯、 现在关于这些案子咱们之前还做过节目，这不是统计嘛，各国对一些破案率的统计，其实平均大概我印象当中就30%-40%、 嗯、 你说真有一个人破案能够达到100%，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科学神器做到、 嗯、 是非常让怀疑的、 嗯、 但是一旦出事之后立马推翻他以前所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 嗯、 其实也是好事，怎么说呢，就把他回归常人。 嗯， 还有一个 令我怀疑的一个点呢、 嗯、 就是说因为那个杂志的那个行为呢，其实不是直接、 嗯、 对，不是单纯一个郑成杰他自己做的，如果他的直接是由几万个人去参与的话，那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做每一单的直接，那为什么这个以公司名义的直接最后就是个人名义来担这个罪、 嗯、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经济犯罪，好，经济犯罪去死刑化、嗯、这也是在法律界一直在争议的一个题目。比如说在香港这样的这个私人的财务公司、嗯、或者说这样民间的借贷行为其实是非常广泛存在的， 很普遍的。 那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怎么说人的常识或者一个情感来判断呢，通常不会觉得借钱不还是一个死罪。 对， 那特别是在之前有这个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这个死缓判决下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如果说你论经济犯罪的这个数量，论贪腐、 嗯、 或者说一个社会舆论的一个情绪的话、 嗯、 对于刘志军的这个反弹恐怕会比任何一个所谓集资的 还要重， 要反弹高得多。那么刘志军如果说可以判到死缓的话，为什么这些他只是非法集资，他可能借了钱他还不出了，那甚至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这样的案子呢却会以处以死刑这样的极刑啊。那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法律的技术的问题，也有现在这个法治发展的一个阶段的问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这个情绪理解上来说，确实有很多很难解的地方。 没错，昨天有条微博怎么写，他说有个贪官叫刘志军，贪污受贿100亿被判死缓，企业家曾成杰民间集资8.3亿、 嗯、 昨天被执行死刑，连他女儿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就因为曾成杰不是党员嘛。这是不是告诉大家身份贵贱决定你清白与否、 嗯、 中国到底怎么了，在法律面前还有平等吗？啊，这是昨天在微博上也是欢呼者众。新京报啊，他们有了一篇评论，怎么说呢，他经济犯罪能不能不用不再欠债偿命，他说经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你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这是严重暴力犯罪所侵害的人的生命价值，就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嗯、 两者呢都适用死判有违刑法等价原则、 嗯、 首先你要考虑的就是集资诈骗的死刑，因为呢无论是基于报应的立场还是功利的立场，对这样的罪行适用死刑都是不适当也是没必要的、 嗯、 对该类的犯罪人适用自由刑已经能够满足被害人的报应需求，他的复杂成因也决定了死刑并不能有效遏制该类犯罪。新京报你看算是加入了请愿的阵营吧。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恐怕曾成杰这个案子的效应只能够体现在他身后的其他的案子上面了。刚才司律师也讲了、 嗯， 类似这样因为非法集资现在人在等候这个判决的或者已经被判死刑的，这个恐怕在中国还有很多。最好的一个例子吴英案现在还仍然是一个在等待下文的一个状态，因此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今天的另外一条新闻呢，哎，就让人想到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面的这么一句话哈、 嗯、 如果有50%的利润他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呢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呢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是冒绞死的危险。这个呢说的不是一般的商人了，这个说的是全球知名的一个医药的厂商，叫做葛兰素史克。那葛兰素史克呢就被爆出通过一间中国的旅行社，哎，这间旅行社呢非常有意思，它从来不经营任何的旅游业务、 嗯、 但是呢账面上却从成立初的每年的几万元的账目突然上升到了上亿的这个营业额，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调查，原来发现这一家跨国公司，这家全球知名的药企，通过一间小小的旅行社呢，在贿赂中国的医院的主管部门，甚至呢还有一些性贿赂的涉及。 是， 因此这一次的葛兰素史克也是发出了公开的道歉声明，说我们对本公司某些员工及第三方机构因欺诈和不道德行为面临的严重指控深表关切与失望。这就让人去想到中国的医药价格，中国看病为什么那么贵。在这一次的葛兰素史克的事件中，大家就发现原来可能是卖30块钱的药，因为有中间的这么经过一家旅行社，它有行贿的成本啊，有很多所谓的 运营费， 对，他的官方的说法，这个他的一个说法叫做运营费用啊，其实就是他的额外成本。三十块钱的药，最后到你手里呢，就变成了300块钱，就是变成了10倍。好，那这个葛兰素史克是不是一桩个案呢？就会让人想到说，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医药价格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认为现在价格过高的话，这里面有多少是？实际上是药商在行贿所造成的这个水分。因此呢，今天就邀请各位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新闻有话直说，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你觉得中国的医药价格太高了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一键 call in。 好，马上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来电， 是来自福建的金先生啊，赵先生先吧，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哎，您怎么看中国的医药价格，特别是在这次的葛兰素史克的行贿丑闻曝光之后？ 其实在这个事情没出来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品价格虚高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出来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咱们中国的话，做什么东西，尤其是大陆啊，做什么事情不要打动点人脉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事情。只不过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是第一个是相关的监管部门没有作为，第二个是医院还有就是某部分的一些药企三个人共同导演的一场戏。 嗯， 这样的戏出来了以后所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看了一下新闻，在你们说这个话题之前看了一下东方卫视的那条新闻，在说那个他们采访的那个相关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可能水分都含着最少是那个药品的20%到30%。 嗯， 我真是觉得好吃惊的。因为我有一些有几个朋友，其实个别的朋友也在药企里面做跑销售这一块， 嗯， 然后我经常听他们说，好像是这一块要跟医院要做打点相关的医疗的那管药监局嘛，还有药剂师啊，这个医院的药剂师要做一些打点，这个是大家都公开知道的一些秘密， 嗯， 但是我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现在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说，您不管怎么去了，就咱们出了那么多的钱，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转嫁给老百姓身上来，药价。所以大家一直都在喊贵，可是一直都没有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个账目要公开列明。 嗯， 大家都说那个就是防疫案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嘛，晒在阳光下，这样才可以。否则你这个东西就是头疼一疼一脚，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根本起不到任何的根治的作用。接下来的像葛兰素史克这样的企业，我相信绝对不止他一家，还会有更多甚至比他更深的企业在这里面做水。 嗯， 但是如果只是这一阵风过去了以后又恢复原样，我觉得其实还是相当于是没有解决一样。 嗯， 啊，我是比较悲观的一种心态。 好的，非常感谢湖北的赵先生哈，比较悲观， 觉得这不是个案， 这不是个案，但是只解决这一桩案子，恐怕对于整个医药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帮助。陕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 哎，周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葛兰素史克行贿的丑闻？喂， 我看，我在说，我看到那个葛兰素史克这个 药价的受贿门这个事件以后呢，我是有切身的痛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已经连续9年吃革兰素史克的药生产的药。 嗯， 从2004年年底我就吃赫普丁，从2005年呢，做完肝移植手术以后呢，就是吃，要吃这个赫普丁和带丁。 嗯， 那么带丁呢，医生告诉我副作用比较大，让我吃赫普丁和赫威利。我在最早的就是2004-2005年吃赫普丁的时候，一盒药270元人民币。 嗯， 而且是在陕西省医药总公司买的。如果是在做手术的三甲医院买，价格还要高。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医药费对于您来说是一个负担吗？ 因为我从得了这个病到今天为止，我吃的抗排异的药和抗病毒的药全是自费。 嗯， 一年的药费四五万人民币。 嗯， 我全是自费。 嗯， 你想想，当我看到格兰素史克药价是这样被抬高的，我大量的血汗钱是被这样被剥夺走的。 嗯， 我是何感受？ 嗯，可以理解您这样的心情。 所以呢， 嗯， 我看到今天凤凰卫视有这么一个电话号码， 是， 所以我就想谈一谈之间，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嗯， 作为一个要吃格兰素史克治病的药的人，我想说一句，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为了他们小集团的利益，他对我们这些有病的这个群体对我们的伤害太大太大了。 嗯，嗯，那您接下来会考虑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吗？ 将近10年来， 嗯， 我在这里边不知道要多花多少冤枉钱。您说要采取法律行动，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又是在中国内地这样的环境下，我不知道去找谁，我只能把我的这份倾诉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在凤凰卫视上呼吁，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事情转告相关的部门。当然，如果凤凰卫视愿意为我出面主持公道，或者说进行法律，走法律程序，我愿意配合。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位陕西的朋友，是格兰素史克这个药物的使用者哈，也是听得出来，在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非常的悲愤。那这样的新闻，我估计格兰素史克的这个医药的使用者，在中国肯定不止这一位朋友那么多。嗯，我们接下来听到福建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喂， 金先生还在现场吗？ 哎，金先生您在吗？ 我是丁先生。 啊，丁先生是吗？丁先生您讲。 我你讲的是你们那个实话之说，就是说讲中国的药价会。 是，您觉得这个药价对于您来说可以承受吗？或者说您怎么样看格兰素史克这次的行贿丑闻？ 我是不能承受，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们。 嗯， 为什么呢？我就是从6月24号到现在在看病，我就是看那个叫感冒引起的气管炎，我两个医 两个医院看了以后，每一次看都要100多块钱。这个特别是昨天看一下，都是要300左右。我总一个月的费用，差不多就花了1800块钱。花了1800块钱，那跟我的那个工资，我是一个干部，一个企业干部。我现在74岁。 嗯。 但是只有，现在加到现在工资的水平，得2200。我们在国内，我们在福州市，我们两个老人要摊销基本的生活费。要3000块钱， 嗯， 你如果说再加上这个药，如果到了对他们公务员钱，社保消的，工资又那么高，那当然它不成为贵不贵的问题了， 嗯，嗯， 是不是？那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拿那个我们的生活保证金，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费只有2200，我还是一个工程师， 嗯， 退休工程师，到现在的工资加到现在还只有2200。那我这个基本生活费可以，我们都有记账的，所以我们开销也不是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大吃大喝， 是， 特别是我生了胃癌， 嗯， 我是胃癌开刀，2006年。2007年2月6号开刀， 嗯， 到今天，我这个还不讲什么营养费进去。 嗯， 我要开销，因为我那个老太太有病也不敢去看。 好，金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能听你的电话到这里。那其实我们知道，那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呢，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普通的百姓，他们在承受着高的药价的背后呢，也是有着非常多的辛酸的故事。那么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我们就暂时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打来电话，也谢谢你的收听，拜拜。